才忽然想起这个故事来。他们刚说到这儿，你说有多巧吧，薛宝钗从外边走了进来，笑着说，谁说故事呢？我也听听。黛玉急忙起来让座。啊，你瞧瞧还有谁？宝钗一看，哦，原来是宝兄弟啊，怪不得呢，他肚子的故事啊可多了。宝钗还要往下说，宝玉忽然想起来袭人该吃第二遍药了，就说了声，哎，你坐啊，我先回屋一趟，便奔自己的房中去。一进屋看见干杂活的老婆子端着二货药给袭人送过来，宝玉伸手接过来，他一看袭人才发汗不让他起来，自己端在枕头旁用小勺喂他吃。袭人吃了药说，该吃晚饭了，你先到老太太跟前坐一会儿，跟姑娘们玩一会儿，吃了饭再回来，让我在这静静躺一躺。哎，宝玉听了放下药碗，给他摘下簪环，看他躺下盖好被，才奔贾母上房来。说话间已经到了下午四点一刻了，正是北方人吃晚饭的时候。宝玉陪着奶奶一块吃完饭，贾母就同那几个管事的老妈子斗牌解闷儿，宝玉还惦着袭人回到了房中，见袭人躺那盖着被眯缝眼睛，以为他睡着了。天色又早，一看晴雯等人都出去玩，屋里只有麝月一个人在外间屋灯下自己摸骨牌。宝玉说，哎，你怎么没跟他们玩去啊？都玩去，这屋交给谁呀？那个病了，满屋子上头是灯，地下是火的，那些老妈子老天八地的服侍一天也该歇歇了，小丫头们也服侍一天该玩玩去了，叫他们去吧，我在这看着没事儿。哟，宝玉想，这又是个懂事的花心人，这么办吧，我在这坐着，你出去吧，有你在这我倒不用去了，咱们俩说说话解解闷儿，好不好？好啊，我想起来了，早上你说头痒，来，我替你避避头。好极了，麝月就把镜匣子搬过来，卸下头上的首饰，打开头发，宝玉拿过篦子替他梳理起来，刚梳了三四下，晴雯进来了，一看他俩，冷笑一声，哟，俩人都梳上头了，什么时候喝交杯酒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 哎，发笑， 这就是我们相声的艺术手段， 得有笑料。 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的栏目， 嗯， 最近有一个新的栏目，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哪个栏目？ 评书联播， 哎，很受欢迎啊。 哎，评书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您说， 讲究是扣子， 对，又叫悬念， 对，因为一个评书啊， 嗯， 要说好多日子， 对，很多段，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往下听， 是这样。 所以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 啊， 听评书可以， 嗯， 千万别入迷啊。 哦，入迷不行， 一入迷准闹笑话。 有这样人吗？ 你还甭提观众啊， 啊， 就是我们演员内部，就有人听评书入了迷，闹了个大笑话。 谁呀？ 冯巩啊。 哦，对，他倒是喜欢看书听书。 对，冯巩结婚的时候， 嗯， 爱听评书，闹了个大笑话。 哦，结婚的时候闹笑话。 对对对对，我给您说一说啊， 嗯，你讲讲， 他最爱听什么评书呢？ 啊， 京中， 哦，岳飞， 岳飞传。 嗯嗯， 哎，他感觉每天呢听电视台这20分钟的书不过瘾， 太短了，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哦， 连听带看。 是是是， 哎，闹了个大笑话。 闹什么笑话？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 啊， 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对， 两口子应该干嘛？ 入洞房啊， 多好的事。 美呀，啊， 冯巩不入啊， 不入洞房。 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刻有象形的文字、人物以及骆驼。考察队期待这一次可以寻找到岩画，由此开发出一条旅游路线，发展旅游产业。 这时候有人从车里下来，打算抽根烟。也就是在这儿，他发现不远的地方大概40米开外有什么异样。可能熟悉库木库图克沙漠的人都知道，在这儿啊，除了沙子，唯一能见到的只有少数的红柳和骆驼刺，它们都是非常耐旱的野生植物。好奇心驱使着他们走上去一探究竟，可这一看，八个人都惊呆了。 当天考察队一行八人在沙漠里发现的就是他，没错，一具干尸。 其实在沙漠地区发现干尸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沙漠里常年干旱缺水，昼夜温差大，如果有人在沙漠中迷路，很容易葬身沙海。然而这一具干尸的发现令考察队惊讶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发现的地点罗布泊附近的库木库都克沙漠。 因为这个地方一被提及，就会直接让人联想到25年前曾在这里发生过的一次科考失踪事件。 1980年6月17号中午12点30分，位于库木库都克沙漠附近的一处军用帐篷里，这摆设是一如往常。我们先来看看都有哪些东西。这桌面上有一台手动的无线电报机，其他的呢还有考察队员的水壶、笔记本、罗盘、饭盒，这些都是科考队野外考察必备的物资。但今天多了点东西，我们已经做了现场的还原，一起来看一看多出来的是什么。一张新疆罗布泊的地图，上面用圆圈标注了一个位置，八一井。好，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往东去找水井棚，6月17日10点30分。然而就当科考队发现这张纸条之后，棚失踪不见了，水源、方位、时间还有失踪的棚，这张纸条上的信息和我们前面提到的干尸会有什么关系？这会是之前考察队一行八人他们惊讶的原因吗？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认识一下失踪的这个人彭加木。 彭加木在当时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也正是此次罗布泊综合科考队的队长。 1925年，彭加木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区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希望阖家和睦，故取名彭加木。1947年，彭加木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1956年，彭加木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组织上要送他出国学习，但他主动要求到边疆去。彭加木在给当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信中写道：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 他第一次用起了彭加木这个名字。他解释说呀，原来我叫加木，那是希望家庭和睦。哎，这个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另外呢，加木两个字合起来是个架字，我要在上海和边疆之间架设一座桥梁。此后为开创祖国边疆的科研工作，彭加木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他先后踏遍了云南、福建、甘肃、陕西、广东、新疆等十多个省区，15次赴新疆考察，并帮助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然而对于罗布泊，彭加木似乎是情有独钟。从1964年到1979年，他曾经三次到罗布泊调查当地自然资源。 罗布泊位于新疆若羌县境内，这里曾是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最大的咸水湖，但由于全球气候的变迁，周围沙漠化严重以及人为原因，最终在上世纪60年代，罗布泊完全干涸，变成了一片盐碱荒滩。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罗布泊是一片不毛之地，但其实这是真正的聚宝盆。 1964年3月5日，彭加木和几个科学工作者环罗布泊一周，采集到了水样和矿物质标本，经过化验发现其中含钾量特别高。根据气象和河流携带钾元素的情况来看，罗布泊每年可以聚集数十万吨的钾。钾盐是很重要的农业肥料，当时我国钾矿资源严重匮乏，70%以上的钾肥要依靠进口。 对于开发罗布泊这块宝地，彭加木那是早有想法。由于当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刚刚成建不久，科研设备不完善，加上罗布泊在茫茫的沙漠之中，想进去啊，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做不到，所以彭加木未能深入罗布泊做系统科研调查。一直到1980年5月，经过长时间人员挑选及组建，彭加木带领着一支由化学、水文地质和动植物研究等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科学考察队，计划对罗布泊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系统科学考察。他们呢，把大本营设在了新疆农垦总局米兰农场。 1980年6月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科考队在彭加木的带领下冲破重重困难，历时7天，由北向南成功地纵穿了干涸的罗布泊。史无前例的纵穿罗布泊的科考任务首先被中国科学考察队胜利完成，彭加木与队员们兴奋不已。 此次中国科学考察队穿越罗布泊，采集到的矿物资源标本和对这里自然条件的普查，不仅将有助于揭开这个人迹罕见地区的自然之谜，还为中国综合开发罗布泊做出了前瞻性的准备，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的空白，同时呢，也纠正了国外探险者他们的一些谬误，可谓是意义重大。 6月7日，科考队回到米兰之后，按照原计划，科考工作就此结束，全队沿南疆公路北上，回到乌鲁木齐。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彭加木却建议科考队在归途中对罗布泊再进行一次新的东进考察，即沿古丝绸之路横穿罗布泊，然后取道敦煌返回乌鲁木齐。彭加木认为组成这样的一支科考队很不容易，既然离原定的考察结束时间6月底还有20多天，他想给下次科考创造更好的条件，开辟另外一条穿越罗布泊的道路。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彭加木的意见，全队 准备东进。 科考队刚完成的总川路部坡考察路线为从鄯善南下到达楼兰古城，总川路部坡盆地后向南到达米兰。彭加木设计的开辟另一条横穿罗布泊考察路线为从米兰出发，沿疏勒河古道东行，到达乌鲁库都克之后再西行，寻找进入罗布泊的新途径。 经过四天的休整之后，6月11号，科考队从米兰农场再次向罗布泊出发了。然而在头一天，科考队就遇见了沙漠中的吹屁股风，大大减慢了他们前进的速度。这所谓的吹屁股风，指的就是和车的前进方向啊，和车头一致的顺风。这风啊，老是使劲吹着汽车屁股。可能大家奇怪了，这顺风推车，那不跟顺水推舟一样吗？怎么会反而减慢汽车的速度呢？ 原来，那时沙漠之中酷暑难当，汽车的水箱位于车头，行车1-20分钟就会沸腾起来，用司机们的行话来说叫做开锅。如果逆风行车，风不时吹进车头，可以促进水箱的散热。然而遇上吹屁股风，那就麻烦了，司机不得不把车子停下来，打开车头盖子，等水箱的温度降低之后再前进。 就这样，头一天科考队只前进了区区46公里，这点距离如果在柏油路上开的话，恐怕半个多小时就足够了。 夜里，就在科考队员们准备睡觉的时候，忽然外面刮起了沙尘暴，强烈的大风险些把帐篷都吹翻了，队员们赶紧爬起来撑住了帐篷。一个晚上大家几乎无法入睡，更糟糕的是，接下来的几天几乎每晚都是如此。 三天下来，考察队才行进了不到150公里，这距离库木库都克可才走出来一半啊！他们从米兰基地携带的水和油也已经用掉一半了，疲惫不堪的考察队不得不停下来休整，同时重新评估前进的风险。彭加木认为，根据地图资料和前人提供的信息，只要考察队到达库木库都克，在那儿就一定可以找到水井。这时候有人泄气了，想取消东进计划回米兰去。 但是彭加木讲，彭加当那天晚上是很激烈，确实是彭加是非洲没上政治课了，是我们现在遇到困难了，你看后退就是逃兵，是吧？自由前进，那么遇到困难上，这时候我们还有电台嘛，到时候可以跟积极联系嘛，可以去营救嘛，对吧？ 在彭加木的率领下，考察队员们和狂风搏斗，艰难地向东挺进，又是整整三天。6月16号的中午，一群野骆驼突然跑进了科考队的视野。野骆驼号称沙漠之舟，耐饥耐渴，喝足了水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不再喝水，吃粗草和灌木它呀能在沙漠中往来自如。经过一番追逐，科考队员们是生擒活捉了一只小骆驼，准备把它作为活标本运回去，而另外捕获的那只老骆驼呢，可以作为考察队野外生存的食物。就在科考队支起了帐篷准备做饭的时候，大家发现水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是因为啊，按照原本的行进速度，现在本应该抵达目的地，可现在只走了全程的一半，还剩下400公里的路程没走完呢。至于汽油，因为这一带是荒野，道路崎岖不平，汽车耗油比平常增加了一倍，也不够用。队长彭加木和副队长汪文先坐了下来，一块研究地图。他们确定科考队已经到达了库木库都克沙漠的边界。这库木库都克呢，是维吾尔语沙井的意思。据资料记载， 这个地方曾经有过泉水，但是现在看上去可只剩下了一片干枯的荒漠。 在这里没有水就无法活下去。队员们认为，无论继续向罗布泊挺进还是原道返回，都已经不可能走出去这片沙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向附近驻军基地告急求援，请求部队派直升机送水。而彭加木认为，直升机飞行一小时，在当时就要花掉2000多元钱，从附近驻军基地飞到库姆库都克来回要好几个小时，运一趟水得花费国家上万元资金，费用太昂贵。 彭加木希望在部队用昂贵的代价送水之前，科考队自己先解决这个问题，就近找水。如果能在这附近找到水源，不光可以解决这次的用水问题，还能为以后科考队过来探险提供帮助啊。 随后彭加木联合搞水文地质的王文先在就近找水，可经过他们的勘察，附近没有可以饮用的淡水，即使在一些洪流茂盛的地方深挖下去，也只能渗透出一点盐碱水。彭加木再一次提议开车到更远处去找水，队员们劝他汽油所剩不多，等与部队取得联系之后再做决定。经过协商，彭加木最后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我们已到达库姆库都克以西10公里，我们缺油和水，现在的水只能维持到明天。 电报发出去了，队员们都松了一口气，但是彭加木的心情却并不太好。队员马仁文记得彭加木当时跟大家说呀，咱们得尽量自己找水啊，这样可以节约国家费用，飞机支援的架次那是越少越好，咱们呀自力更生吧。 夜里大家怀着对明天驻军基地救援的憧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而彭加木却在帐篷外面忙着包野骆驼皮。他把野骆驼的一条腿放在锅里煮着，想给多日劳累的队员们送上一顿美餐。然而也就在第二天，一件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0年6月17号上午11:30，考察队员们收到了基地驻军的复电，同意送物资，原地待命。副队长汪文先看了看电文，兴冲冲地想送去给彭加木看，但汪文先走出帐篷到彭加木的车内看了一下，没人。明明刚才他还看见彭加木坐在车里翻地图，这么会儿的功夫人去哪了呢？汪文先想啊，可能彭加木啊到附近解手，于是他就回到帐篷里接着等。12:30的时候，在外面大卡车下休息的司机王万轩醒了，要去越野车里拿衣服。他在越野车的驾驶室里就发现了彭加木随身携带的地图里夹着这么一张纸条，这也是我们之前给各位看过的那张彭加木失踪前留下的纸条。王万轩看完纸条之后，立刻拿着地图和纸条跑进了帐篷里，大家这才发现彭加木不见了。那么问题来了，彭加木说往东面找水井，这荒无人烟的沙漠腹地里真的会有水井吗？ 就在科考队出发不久前，彭加木与当地驻军的闲谈之中听说过这样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兰州部队的战士在经过库姆库都克以东约30公里处时，发现地下有水，便挖了个坑取水。据说当时坑里的水足足过膝，为了纪念解放军的功绩，人们用八一井命名它。 这件事儿 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至于现在八一井是不是有水，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为了节省国家的费用，解决科考队在考察中的困难，彭加木留下了纸条，独自去找水了。彭加木平常外出考察的时候，总是带着两部相机，一个拍彩色，一个拍黑白。这次大概他也不打算走远，只带了一个海鸥牌的相机，其他呢还有一个装着2公斤水的铝水壶，以及他随身携带的人造革包，包里有一只罗盘、一支钢笔式的手电筒、一柄地质锤、一把护身的匕首，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小包糖。这是彭加木的习惯，外出啊经常会买点糖果，胜利归来或者半途休息的时候拿出来请客用。而彭加木每天吃药的药瓶却留在了帐篷里。这说明彭加木并没打算走远，大家认为可能过一会儿彭加木就回来了。1957年初春，上海中山医院，向来身体没什么毛病的彭加木突然是高烧不退，头晕恶心，胸口发闷。和普通的病人一样，彭加木做完检查，在急诊室的长椅上正等着医生给他开药。可谁知医生给他送来的不是药方，而是一份住院通知书。拿到住院通知单的彭加木，这两条腿啊就跟灌了铅一样。医生告诉他，经过反复检查和共同确诊，确认他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必须马上住院治疗。纵隔部位就是气管、食道和大血管等器官必经的通道，是要害的部位。根据相关的医学文献记载，这种病人一般只能活半年，最多也超不过2年。这无疑等于是给彭加木宣判了死刑。而此时的彭加木可才只有32岁，面对癌症，彭加木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交替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